着生活的回忆，天地茫茫碌碌的交易，写的是谁人一生的传奇，传奇将改变命运，要在茫茫人海中掀起风雨，生中一夕见旧忆，莫问得失有几许，人在高处竟会不胜寒意，不再拥有真爱共你，是否人到此处已无期， 难否重新上演，就算

你老了是威廉·巴特勒·叶芝在1893年创作的一首诗歌，是叶芝献给他的女友热烈而真挚的爱情诗篇。歌手赵照在2015年根据这首诗创作出了这首歌《当你老了》，很多歌手都曾翻唱过它，我们来听听吧。这是莫文蔚演唱的《当你老了》。 当你老了，头发白了，睡意昏沉，当你老了， 小感动， 对我说今生今世相守， 经典加印的小确幸， 大风雨翻听见我的愁眉弯， 从流行到经典，心手相连的旧青春，从现今到过往，百折不回的燃岁月，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巡回。 自己总是会

阙歌，精挑细选你的金曲王牌，千千阙歌。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，看一看世界的繁华。年少的心总有些轻狂，如今你四海为家。 好男儿胸怀像大海，情

每